都说不清，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，大分麻烦的疼的那个呵呵嘻嘻嘻，嘶嘶嘶嘶嘶嘶，一无语啊哦哎啊哎哦哦啊嗯啊嗯嗯嗯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声声的说对不起，我有大舌头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声声的说说爱你，我就大舌头。I'm sorry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想你没有一秒就后悔。爱那么黏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，海岸线越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。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 摇下车窗，一起看路边的风景。 或许有些想他，触摸一种心情，就在你的耳边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专利申请、商标注册、版权申请，就找顶呱呱。 专利申请、专利授权成功，再享3年免费监管。 注册商标，一对一服务，价格低，服务好才是真理。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上小顶网。 我是六人游 ，baby 阻绝，这世界天天有鬼雷，随时会。还是学不会少浪漫一点，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，我没感谢。还是学不会 一个

鸟美院，但是当年落榜了。2012年呢，他做起了美院的保安，工作间隙呢也学习画画、读读书。而在今年，他成功的拿到了央美的入场券。中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，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，旅行者。红旗旗的春，万物出行，各种树木吐出新芽，各种花含苞待放。整个红旗渠在这样的季节显得十分生动而充满活力。彝族木樨待到山花烂漫时，更是别有一番风景。沿渠线行走，森林这样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，难免让人触景生情。969旅行者今天带您来到红旗渠。红旗渠风景区位于河南林州市北部豫晋冀三省交界处，在安阳、新乡、鹤壁、长治、邯郸五个城市地区的中心地带，牛岭山村下方，距离市区20公里。红旗渠风景区是暖温带半大陆型季节气候，四季分明，光照充足。春天温暖多风，夏天炎热多雨，秋天湿润高爽，而冬天寒冷多雪，年平均气温在14度左右，非常适合旅游。红旗渠纪念馆是一座收藏、研究、展示、传承红旗渠历史的一座展馆，馆体犹如舞动的渠，流动的 花瓣还是露水，我把欢乐散步，你收到了吗？不随着夜梦想来临哟，用天来传递呀，中国爱拉索，希望不遥远，层层歌声飞。欢乐散步，你收到了吗？用天来传递呀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， 4S 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踏青赏花，看飞瀑流泉，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全长300多米，悬臂落差100多米，免费体验至4月底，走京城高速16出口直达密。 经典969，我是雨阳，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？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？谁能够离开好朋友 半上，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有风向，谁能够离开好朋友？ 不知不觉消耗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尽可能的做更多的事情，而给自己设置更多的限制，让自己专注于最喜欢、最重要的事，因为简单才是效率。 我才安心， 很爱你，所以 幸福的地方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 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此情可以见证。